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交通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三环马甸桥到蓟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以及北五环上清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时间倒退回到10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摆着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2018年1月6号17:02，这个时间点呢是要被记下来的。北京音乐广播，我们自己的一个 live show， 这样的一个 live house 正式的成立了，在今天呢也是正式的开张了。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这个 live house 的老板泽华。从今天开始呢，在每个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的时候，各位可以通过 FM97.4 收听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非常高质量的、非常精心的一次现场表演，整整120分钟的一个现场的震撼，大家想象一下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去到任何的一间 live house， 除了可以收听，收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程2个小时的视频直播，然后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收看到我们这次的全程的视频直播。音频的收听方式自然就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今天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谁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3，让我们欢迎。城市中的一座山谷是不容易得到的，他们拥有。城市中的淡定自在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他们自带。城市中的愿望和梦想都如繁星，他们随缘。他们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山谷里的居民。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来吧，他们已经到了。 很棒，刚才我们听到的确实啊，告诉大家是我们的一个现场的 live 部分，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给大家带来的《去远行》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很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一期主题，我们的974 live show 也正式的开始去远行了。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有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还有他们一位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嘉宾。来来来， 谢谢啊。 一个好的舞台，我们都觉得啊，一个好的舞台如果没有观众，该是件多么 落寞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从隔壁的春晓变成了这里的春晓。 这简直是太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大家听到春晓姐的声音都是通过 FM 103.9，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通过 FM 97.4听到大家非常喜欢的、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但你知道吗？对于我们每一个喜欢小娟、喜欢山谷里居民来人讲，每听到他们一次，都是一次很珍贵的机会。 真的。 所以我有在一个美丽的公园的后花园里面听到过一个新专辑的现场，我也有在那个最在动物园附近的那个剧院听过他们，然后也在中山公园里面听过他们，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我准备像集邮一样，在各个地方收集他们在不同空间的声音，所以这一站到了北京音乐广播。 很羡慕您。来，也欢迎一下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好，大家好，我是小娟。 大家好，我是小强。 对，其实我们来了一半的居民，我们想带给大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我们的一个 哥哥小皮哥哥。对 对，也是小字辈的，叫小皮。 对，小皮哥哥是一个建筑师。 哇哦。 对，我们山谷的家的那个工程师。那他呢其实是很多面，他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口琴，然后打鼓和唱歌，对不对？但他还会有一个技能，就是泡咖啡以及安装那个电器设备什么的。 小皮哥哥，我们现在有点口渴，要不要出去帮你泡一杯咖啡？ 好啊，有专业的咖啡机吗？ 但真的跟大家说一下，没有见到小皮哥之前，我是不知道，我以为口琴只有一种，就标准的口琴，大家从小吹的那种口琴的方式。先见到小皮哥哥之后才发现，哇，整个拿来了一盒的口琴，各种不同规格的。所以呢，欢迎各位今天通过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到我们全程的一个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都有哪些乐器是怎样带来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现场表演。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好。因为 因为是冬天嘛，我觉得好喜欢，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唱歌玩，就很像围着炉火一起唱歌，家人朋友一样哈。那你觉得我们唱首什么歌比较好呢？ 啊，你们俩想，我就突然想起来，小娟啊，她是一个特别喜欢穿裙子的人，这个习惯不仅维持在夏天，甚至在冬天，你不会见到任何一次小娟穿裤子的时候一定是穿裙子， 很美， 所以即便在冬天你也能够看到一个像夏天一样明媚的小娟。 所以小娟老师冷不冷？冷不冷？ 真的好舒服，这里的灯光，这里的温度一点都不冷，四季如春的直播室是吗？ 这也体现出来了我们看直播的重要性，这样大家就可以直接的看到我们今天小娟老师穿的是怎样漂亮的裙子了。好，第二首歌曲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对， 好了， 给大家带来一首春夏秋冬四季如春的一个歌曲。 好美，好享受。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口琴来营造季节不同的更迭是这么好听， 而且突然把那个氛围那个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真的 你就觉得你不是跟几千人在分享，几万人在分享，你就觉得它就在我面前，是为我而发生的，有没有那种感觉？ 确实就在我们面前，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经历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其实是1982年时候的一首歌曲，刘文正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你们什么时候喜欢上这首歌曲的？ 小时候听过很多的好听的台湾民歌。对，应该也是听的刘文正那个版本。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好一点就是春夏秋冬，好像平时让我们用言语来形容的话不是那么好拿捏这个准确的词语，但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通过四个篇章完全营造出来春夏秋冬这样不同的状态。刚才有一部分的时候我是有点想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 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时间跟季节。 对呀，可能春夏秋冬在刚才就只有几分钟而已。春夏秋冬如果你要流一次泪的话，泽华就变成了四个季节的眼泪。 流干了。 是，而且这个时间吧本来是黄昏嘛，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在路上的，像一个过渡的时间。可是你听到刚才他们在唱歌，你就感觉没有，这个时间就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时间。 哇哦， 完全是把你的所有心思和注意力全部抓紧聚焦的时间。 是的， 夜晚好像提前来，黄金时间提前来临。 而且跟原版不同的是，因为原版当中好像是用交响乐进行这样的一个过渡，其实用交响乐这样的一个过渡方式的话，听起来也是能把情绪带入进来的。我当时还在想说，如果不用交响乐换其他的乐器来更替的话会换什么呢？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个一个口琴真的是非常合适。所以用口琴来表达春夏秋冬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吧，不容易吧，把情绪通过口琴传递出来。 当然要跟着主唱走，这是小娟经常教导我们的。 小屁哥哥，你就像泡咖啡一样，用不同的味道来泡这个山谷里居民的那个歌曲的味道是吗？ 是的，一定要跟着山谷的味道走。 那你觉得这个刚才这一泡音乐的咖啡是什么味道的？ 是美式吧，非常的单纯简单。所有的味道呢都非常的直接。 这杯美式我喝了，我要中杯的。 要不要饼干？ 这个点5:17大家可能都饿了。来，再度的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 FM97.4 收听我们今天全新开张的974 Live Show。 在这节目当中呢，每一周我们都会请来不同的音乐人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最真实的现场表演，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去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收看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全程直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文正的春夏秋冬，其实今天选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刘文正的歌曲。 是秋什么？ 闪亮的日子。 闪亮的日子啊， 是吧？ 那个是应该是罗大佑的 歌，是罗大佑为刘文正写的。后来之后呢，罗大佑自己也是重新演绎了这版歌曲，然后放到自己的专辑当中来。 因为像那个时代的那些经典，大家都是唱来唱去。 对，很多人都会带来过不同的版本哈。 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闪亮的日子。对，一起我们可以唱一唱这个。 好啊。 而且 对，所以不是刘文正的，不是罗大佑的，是所有人的。 我们可以，小屁哥哥也可以出，唱歌也很好。 对， 我们一起。 我觉得小屁是那种很自然发生的声音，其实在我们听众里有很多人，他们的声音都很美又自然美。 是的。 我觉得一个 Live Show 应该有更多好听的声音来加入哈。 说得太好了。 泽华，如果你想唱的话，我觉得你 Live Show 应该也有。 我的声音可能太过于自然，大家会有点接受不了，不过可以全程试着啊。 要不要我们大家一块唱 一 个歌好不好？ 好啊。 好。 所以闪亮的日子。 闪亮的日子。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随时把自己的声音通过那种看不到的方式传过来。 开车的路上就可以一起跟着唱。 对。 来吧。 可以先唱就行。 有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善良的日子。 真的太美了， 尤其是他那个尾音哈， 对，还有哼唱的那些部分， 对，好像很飘渺，那个很少女的那个感觉， 真的。 因为你们现在嘛，那个直播室那个光线很亮很暖，烤的那个小娟的脸上面若桃花。哎，小娟，如果真的是闪亮的日子，要给一个具体的时期的话，听说你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武汉大学的那个樱花是全中国最漂亮的樱花呀。 对，我是中南政法财技大学毕业。 啊，那你会不会去武大看樱花？ 对，但是我家离武大非常的近，每年的春天我都会去武大的樱花上面，坐在樱花下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朋友说特别好，他说樱花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在灿烂的那一刻的感觉啊、哦，我是武汉的姑娘，自私，请大家原谅。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对的，那是灿烂还是灿烂？ 灿烂 啊， 灿烂， 对，灿烂的那种美啊。但是呢，其实最美的是它一夜之间落地，然后那个感觉是其实是一种侘寂的美，非常的好。我也喜欢那种感觉了，有点像花季，就是花的祭奠那种内心对一种自己心灵的一种安慰，或者是孤单也好，宁静也好。 我是不会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还有花季这样一首歌曲的。对，刚才呢我们也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是全场我们五个人包括我也加入进来，我们一起来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很多熟悉的旋律，就大家一起来跟着唱的时候，很多的画面啊，每个人的画面是不同的，当所有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喜欢看 live 表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在每一个 live 现场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共鸣，而这些共鸣呢，可能是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你没办法说清楚道得明的一些事情。所以欢迎各位

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亲人啊，我想问一问，可否让我诉说衷肠。亲人啊，希望我能够和你一起看护牛和羊。 哪里还有堵车，哪里还有去哪的地方会迟到。现在已经到了草原，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啊，还有这个牛羊，然后还有蓝天，好美的一个画面。 泽华，你知道为什么这首歌不是小娟做主唱、而是小强做主唱吗？ 为什么？ 因为小强是新疆人啊，他不放牧谁放牧啊，他从小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哇哦、 我们新疆草原， 哎，来羊肉串来一大肉。 哎，为什么小娟是后来跟着唱你知道吗？是小娟嫁到了新疆，成了新疆媳妇，所以跟着一起放牧啊。所以他们两个人 然后一起跟着牛羊走。 以前放牧可能是件孤单的事情，从此变成很快乐的事情，是不是？ 对啊，经常有朋友问啊，就是以为比如说内蒙或者新疆的朋友都会问你们那边骑马的时候有没有红绿灯呢？看不看红绿灯？ 好问题， 好问题， 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或者骑骆驼的时候看不看红绿灯啊？我觉得其实那些地方没有红绿灯，他们非常自由的、自在的，愿意横走竖走都可以，只要开心。 再度的欢迎大家来到974 Live Show， 我们这一个全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泽华。再度的请来我们今天的为大家带来非常棒的表演的我们隆重的嘉宾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及朋友们。 大家好。 对啊，看着这一对神仙眷侣然后在草原上放牛羊，你都觉得现在如果在饿的时候提吃羊肉串都是一件很俗气的事。 说得对。 所以我们应该让牛羊都自由自在的奔跑，让他们做主人吧。今天口下留情。 何小姐，你刚说是件俗气的事情，然后自己就擦一下嘴角，真的很饿很馋。 不，我今天会说吃点别的吧。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草原牧歌》，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好的。 好的。其实我好想听听 小娟唱首别的歌。 要合唱了吗？ 对，有一首歌其实我好喜欢，就是《不再让你孤单》。 哦， 对，我们对，是吧？ 对，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次听，我春夏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很像，就是内在和外在都非常像， 哇！而且我觉得你们气质和这个穿衣风格也很相像， 对对对，因为对我们两个不用多说，他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他说出来的话正好是我内心所想，所以我觉得不孤单有他这个朋友相伴。所以有一次听他唱《不再让你孤单》的时候，我都听到了。因为春晓，我只是听他在主持，他的主持的声音是我是他的粉丝了。 大家都是他的粉丝，很好听， 很舒服，声味动心已远了，就那种感觉。但是我第一次听他唱《不再让你孤单》的时候，我是被他惊到，因为他浓浓的低音，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有磁性。所以我真的很想听他唱和这首歌。我可以帮你做和声。 我要求说话，泽华，你知道吗？朋友之间都是夸着长大的。 对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所谓的经验哈，是先惊了以后这么差。 这样难得的画面，再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通过易直播去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了。当然各位也要通过北京时间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直播平台去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唱好不好？ 不再让你孤单。 好，我陪着你唱。 好， 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对，小强也是啊，我们一起。 好， 我们试个调好不好？ 哎，对， 你先唱一句我听听。 这个是会心。你知道吗，就做主持人的人呢、啊、靠近话筒，如果让他说话说一千遍都 没有任何问题， 你要他一张口唱歌，看看我也面若桃花了。 那就这个调。 对对对， 好，这个调好好听。 没事，我们中间也可以换，来吧。 对对对，好。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 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睡在草原上的风，听你呼吸，轻轻拥抱你到天明，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要飞翔在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 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 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 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对你。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视频观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画面。视频的收看地址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是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直接这个视频的界面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直播间当中的一些我们精彩的表演了。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孤独，说到了寂寞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可说的点太多了，有一些歌曲，很多歌曲都是跟这个话题相关联的哈。接下来我们唱歌曲还是跟这个有关的吗？ 嗯，对，我觉得孤独，我前两天还听一个朋友说，如果你做艺术的话，其实，孤独是一种很需要的一种气质。 嗯， 那其实我们从老家，我是武汉的姑娘啊，九几年的时候来到北京，那其实是来到异地他乡，但我很喜欢北京这座城市，那也在这里呢遇到很多的朋友，那但是，对于家的感觉跟思念，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 嗯， 那份孤单跟孤独一直在内心里面，但是我觉得很美啊，有的时候，呆呆的看一看天空，你也会，很多的好的想法，很好的旋律就会涌现在你的脑子里，这也许是真正可以写歌的一个，好玩的事情，所以那我是武汉的，那我想，在北京来的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 是的， 对。那小强是来自新疆，那小皮哥哥其实他应该是 正宗北京， 对。 那你孤独吗？ 孤独吗？对， 孤独啊，我周围全是武汉人。 那他们欺负你了吗？ 还好， 还好， 我承受能力比较强。对对，我净欺负他们。 哎，也不是。 就谁说这个孤独一定是一种惆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有可能是一种完美孤独嘛。我们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种感觉嘛。 孤独也是美的， 是不是？ 有的时候 是，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美了。 泽华，你没有发现吗？泽华，这北京人和外地人吵架怎么吵得这么有感情，你来我往的，难怪北京有这么多的外地人和本地人其乐融融。 哎，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大家都可以一起跟着唱，是不是？ 对，小皮哥哥，要不我们唱一首跟北京有关系的一个歌曲的片段，因为其实小皮哥哥他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是想说我们家那的卤煮不错。 多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都在说我们家也是，你家哪个胡同的？ 我们可以盘盘道嘛。 哎， 我们家的卤煮晚上3点钟还排队的。 对，小皮哥哥正好是晚饭时间，你要忍住。 小 皮哥家好像就在钟鼓楼的附近。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这点5点到7点，一会儿喝咖啡的，一会儿又吃这个什么羊肉串的，一会儿又跑到卤煮去了。 用一段简单的歌曲描述一下我们家的色彩。 好， 钟鼓楼的片段啊，这首歌。 97.4兆赫的里边， 这么近呢、啊。 很好听，我很喜欢小皮革那个表情，他唱歌时候的那个表情非常的可爱。 我当时特别享受他给这首歌吹的那一段口琴，嗯，我觉得这是献给钟鼓楼的一段音乐的情诗，因为是从何勇开始一直到现在，这首歌在我们的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嗯，所以好像我们甚至很难用戏谑的感情去说起，我都没有在享受小皮那个很幽默的表情了，而我就是我和很多北京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嗯，我们对北京的那种莫名的情感是因为我们欣赏它而积累的那个情感，这个情感其实跟本地人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其实我刚才听到看到就是小屁给钟鼓楼的一张声音的明信片，然后落款时间是2018年1月6日。 哇，真棒。哎，不过这点说的也确实是，我一开始因为我也是外地人嘛，一开始来到北京去到钟鼓楼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任何跟乐器有关的一个声音，我也不太理解它为什么叫做钟鼓楼，它跟钟跟鼓有什么关系。刚才小皮老师在唱在吹这个口琴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到，哎，这个旋律跟这个地方结合到一起是这么美的一个画面了，我就能够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参照物了。 可以有那种早晨的晨曦的感觉，嗯，摄入心中的感觉。 对对对，嗯，是有色彩的。 色彩，对，是这样，好棒。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W秀，这也是我们1月6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期节目。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也是非常重量级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小居安山谷里的居民以及春晓姐姐一块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关于音乐呀，关于现场的种种的自己的心路，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再度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收听广播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的，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的北京时间也可以同步直播。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汪星人旺财到，国华首饰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起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来关注路面交通情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车多，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

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太好听了，瑞安娜露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说，整个过程太好听，太享受。她在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听着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所有的病痛在今年都会离开自己，她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同时，通过视频观看我们整个直播间的一个状态啊。看我们视频的直播方式呢，非常非常简单，通过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同样呢，在北京时间这样的一个 APP 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直播。再度的请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以及皮皮还有春晓，欢迎各位。要纠正一下哈，前面我们都说成了小屁老师，小皮老师其实就是皮皮老师哈。 是我当年的外号，因为我当年很瘦，是大学同学给我起的小皮。 现在应该改名了 还是我，那是我的愿望。现在成了我们的理想了。 对，但是我觉得小屁挺像你的。 我觉得跟皮还是有关，以前是因为瘦被人家称为皮包骨嘛，小皮，现在还是皮，他个性比较活跃，越来越开放乐观的那种性格，现在是 happy。 真的说得好。 其实他们了解我，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对，话又特别少。 对，平时 这个世界上就一件事情可以让内向的人成为外向， 就是来97.4兆赫 音乐，它是有兴奋。 对， 对，是一个世界上最健康的兴奋剂。 你想不调动起来都很难，而且更何况呢，皮皮自己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乐器。刚才我们一开始直播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口琴就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基础口琴嘛，每个人吹都是一样的，但其实还真的不是这样，是吗？ 啊，真的不一样啊。这个音乐大概，这应该小强老师讲哈， 目光所示好像有 应该有12个调啊。 小皮哥今天带的是，其实有部分的是布鲁斯口琴， 对，十口， 还有几个是全音口琴，全音口琴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拿一个吹的那种， 小孩吹， 请导播老师给个特写，哎，就看一下 24孔的那种全音口琴， 哇， 还有小的呢，对，还有那种小， 这个、是 那个小的，对，小的这个是布鲁斯口琴， 一 些民谣布鲁 斯， 对对对，然后其实还有一种是那种可以吹半音的，可以带个推杆的那种，那是全音 口琴，全音 口琴， 相当于钢琴，相当于吉他。 就基本上它音域很宽，能吹的东西很多。 其实前一个小时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使用了不同的口琴， 对， 是吗？ 刚才所有吹的都不是一个调的。 哦， 刚才那个花季就是 A 调的。我们刚才唱的春夏秋冬是降 B 调的。这个。 我和小娟两人一脸茫然说，幸亏是工程师学口琴，他弄得清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东西。哎，我们两人说那么难学，一看。不学了。 其实不是很难，大家如果愿意学的话都很容易。 所以呢，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用了很多不同的乐器来丰富我们全程的一个演出。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好 好啊。 那想唱一首要不要唱一首什么 对其实我临时想到一首歌。 哦，好，你说。 因为很喜欢那首歌叫我要你。 哦，我要你 啊，这是去年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哦，是去年的吗？ 2017年的时候最红这首歌曲。 是 哦，已经2018年了吗？ 对，已经2018年了。来吧，如果会唱大家一起跟着唱好不好？ 好， 一块 儿， 好的。 每次我觉得看小娟老师跟小强老师他们俩对话的时候，那个画面感真的好美。 他们俩对话基本上不是话接话，他们俩是先眼神对眼神，然后再话接话，所以你听到那个话已经是慢半拍的诗了。 眼神就是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边，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 的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 我在他乡望着月亮，我要美丽的衣裳， 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 我在他乡望着月亮，我在他乡望着 在他乡望着月亮了，在九七四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月亮。哎，你们俩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就是男生跟女生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同样看着月光，然后唱出各自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表达对彼此的思念，好美啊！ 他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算是我认识的人里面绝对的配得上神仙眷侣的 啊！很多人很羡慕他们之间的爱情。 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我开始讲了，他们俩之间是可以用眼神来说话的。然后你讲上半句，我可以用眼神告诉你下半句。而且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这种默契啊，其实默契终究还是要为形式服务，大家都说形式为内容服务啊，但我觉得形式很重要，尤其对于女生来讲，你知道吗？就前几天是小娟生日，我还记得小强在朋友圈里面他自己写了一段话，他说他现在在外面要为某人找玫瑰去，他每年是要送99朵玫瑰的。 哇哦！ 一件俗气的事情坚持10年，就是世界上最不俗气最亮眼的一件事情。 哎，他们俩这个突然间脸变得很红很红很红很红，跟直播间的温度没什么关系吧？ 哎，送的是红玫瑰，这点是可以证明的。 对，稍微有点特殊，因为那两天就是本来花都是从云南过来嘛， 对， 好像云南那边是低温，导致那个鲜花受冻了。 嗯， 那呢就过来的它那个品种就好像是不太好销售，那我只能到处去找他们几天前的那种库存的，还有好的就是比较品相比较好的。 找了多久啊？ 还好还好，就是找到了，就是问了几家都没有，但是恰好有一家他的库存比较大，我就把他们家就全包圆了这样的。 哎，我也问一个问题啊，就我身边有一些女孩哈、啊，她每年在情人节的时候都会收到就男朋友送的礼物，送的玫瑰花，然后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她会觉得没有新意了，就觉得嗯，就照例行事嘛。 怎么会没有新意呢？去年的玫瑰还卖得好好的，今年的玫瑰招风霜了，或者是招雨淋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玫瑰因为是新鲜的，如果送塑料花、哎、那一定每一年都是一样的。鲜花呀，你想产地不同、那个花期不同，然后运输的方式不同，你买的地方不同，价钱不同，那个感知力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二月十四号你要去买的时候，那个心痛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可以买一支嘛，一心一意就好。 哎哎，以后可以省钱了。 哎，但是我还没说完呢。但是我的每年的生日九十九朵玫瑰的时候，送法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哦，讲讲。 对，那之前就不讲。那今年呢，是我早上很温暖的在阳光中醒来，然后小强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杯淡淡的清茶。然后呢，我发现，因为我早上有一个习惯，我起来的第一声一定会说小强。啊，然后就像可心叫的小强，然后哎，今年叫的时候没有回答，哦，我就说，然后可是这个等我喝完这杯茶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外头进来，然后捧了一大盆鲜花，就是一大把鲜花，然后递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是凉的，就是因为他一路抱过来，然后但是我的心确实非常非常的温暖，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每年玫瑰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今年的颜色偏红一点，往年是会偏暗一点，黑一点， 因为 每一次的品种都不太一样，但小强的笑容，永远是那么的温暖， 真的太难得了。我觉得音乐是不能骗人的，你从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听到他们两个人的歌声的时候，然后就能够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那种爱意，真的是很暖很浓啊。 我觉得他们的爱对别人来讲有那种示范性的负面作用。为什么每一个妻子每一个女孩都会这样去要求他们的另一半啊？ 感觉春小姐很羡慕啊，今天晚上这个老公可能要好好的吃一鞭子。 所以春小姐，要不你来唱一首 Love is over 什么的。 哎，好， 还在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先听一段非常非常短的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真的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然后也再度的提醒到大家，收听广播的同时呢，记得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程的视频直播了。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度的有请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现场的演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会是什么呢？ 驿动的心。 驿动的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好的，那这首歌曲呢，如果各位会唱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全程的演唱。作为我们全新开播的974 Live Show 这个节目呢，我们会在每个周六周日傍晚在 FM97.4 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请来不同的音乐人，在直播间现场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唱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驿动的心。 马上快过年了，很多人都存着一张未来要发生的票根，你会投入另外一段旅程，看上去好像是你的一个目的地，其实它是你的来处和过去。不管你在异乡和你最喜欢的城市飘荡了多少天多少年，我们请一辆幸福的火车把你带回你的少年，把你带回那些你早已经忘记但需要提醒你他们是你过去的任何地方。驿动的心是每一颗人的心。 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我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离去，疲惫的我是否有缘，是否有缘和你相依。疲惫的我是否有缘， 这张票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好，所以我们刚才都对号入座了一下。 前面和后面的这个营造的画面真的营造得很好。不过我特别好奇，就是春小姐跟小娟老师，你们平时经常一起唱歌吗？ 嗯，没有，因为你也听得出，就是我会很紧张，就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不常有机会的人，他对话筒是有敬畏感的。 是的。 而小娟，我觉得她是一个生而为话筒而生的人。小强是一个在吉他里面被很多专业的歌手，你知道那个歌手赵鹏，他说在中国他只敬佩一个吉他手，唯一哦，没有之二。 哇哦， 就是小强。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分享音乐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不在音乐之外，你不觉得你在唱歌，你只是想你投入到今天当中的一个角色里面，好像那一辆列车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座位，而旁边是你的几个乘客朋友。 真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平时是一个非常不敢于唱歌 的 人， 对不 对, 对， 今天我也是忍不住的唱了一首，刚才我还朋友在说，哎，居然听到你唱歌了。那首歌曲唯一一个调不准的一听就是你。所以这样的一个其乐融融的画面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包括在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有朋友说第一次听到小娟的歌其实是小皮介绍给他们听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今天也是在直播间当中看到了全程的直播，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再度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唱歌给大家听。 谢谢，很开心唱歌。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驿动的心》，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首歌曲？ 曾经我们喜欢的歌都是打动过我们的歌曲。而且我觉得歌曲，我觉得唱歌对人身体特别的好，是真实的好，就健康。 好像说小娟是每天早晨起来就要先唱歌，是吗？ 啊，是听谁说的？ 听古月木南。 对，其实我跟小强每天早上起来会音乐就先打开，然后呢，小强会 一边劳动一边弹吉他。 劳动 一边就一边扫地一边拖地一边弹吉他吗？ 对对 对, 对，一边那个泡茶呀、啊、什么的等等，然后接下来他就会自己弹弹吉他，因为小强常常会拨拉出特别特别好听的他的内心的世界，然后我就说，哎，那这首歌很容易很适合写，那我们就会我会跟着他的这个动机来写一段音乐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创作的方式，然后也很高兴，小强也会常常开心的时候，他就会唱歌给我听，因为他比较害羞，但小强的声音是我好喜欢的男人中的滴滴的声音，他特别放松的时候，也可能仅限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出一种特别特别男人的声音，沙哑的一种厚厚的感觉，还有磁性。但以后我觉得小强，等他变慢慢的长大一点，然后再变老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大家 泽华，他们在用音乐的方式说情话呢。 哎呦，被酸到了呢。哎，但是说到这种日常的方式就可以创作出来歌曲，好像这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上一张专辑《杏花开》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哈。 《杏花开》是17年发的一张专辑，那我们今年 会有新的举动吗？ 今年我们每一年的春天我们都会有一场音乐会， 对， 演唱会，对，4月21号这一天，我们希望每一年这一天都在北京和大家见面。 那我很奇怪， 因为春天的一场演唱会 为什么会固定4月21号，是个特别的纪念日吗？ 吧，是 节气， 节气， 谷雨这个节气， 因为有雨水，花就会更娇嫩，和叶子会长出来，这种感觉是我们喜欢的春天的味道， 很美。所以如果那时候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到现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在现场会营造出怎样的画面，唱出怎样好听的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当然再度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全程直播了，当然北京时间也是在全程的直播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的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 温暖照见，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歌华电视院线最新上线，变幻万千，只看寻客专区，为您带来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经典影片。歌华电视院线带您尽览寻客导演的风云变幻电影之路。 换轮胎呀， 来托福啊， 轮胎捂着还保安装。换轮胎呀， 来途虎呀， 轮胎五折还包安装。 途虎养成换轮胎五折包安装，利用换防冻液69元包安装。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本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城区及南部地区由于水汽条件不好，不会出现降雪，比较适宜出行。预计明天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情况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2摄氏度。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 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月18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雷哈尔轻歌剧《风流寡妇》将迎来第二轮演出。这部由著名导演乌戈德·安娜倾力打造的经典轻歌剧作品，将再度带领观众回味维也纳轻歌剧的黄金时代，共同经历一段发生在巴黎的爱情往事。《约翰传奇》2018年中国巡回演唱会预售开始，这是他时隔八年的演唱会，将于3月8号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约翰传奇是美国歌手及音乐制作人，更是一位钢琴家，在他的唱歌生涯中曾获得一座艾美奖、一座奥斯卡奖及十座格莱美奖。迪士尼真人版电影《美女与野兽》也请他献唱 Beauty and the Beast。 中国戏曲学院日前正式发布2018年本科招生计划，其中将首次招收昆曲大班，并第一次设置了普通类专业文化产业管理。国戏今年计划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530人，京剧表演、京剧器乐、昆曲表演、昆曲器乐、多剧种表演、多剧种器乐、戏曲作曲等招考方向继续实行免学费政策。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来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小营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都是车多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城市中的一座山谷是不容易得到的，他们拥有。城市中的淡定自在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他们自带。城市中的愿望和梦想都如繁星，他们随缘。他们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山谷里的居民。974 Live Show， 欢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接下来的表演已经准备就绪。 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夏夜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在，莫叫好春事匆匆，莫叫好春事匆匆。 秋香一心愁，烟波里意悠悠，花落红花落红，红了粉红了粉，展翅人像双鱼烟，我这波已过的残冬，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总归是秋天， 春走了夏也去，秋意浓，秋去冬来，北京不在，我叫好春是匆匆，我叫好春是匆匆。 看到暗香说好听，空城说真心不错，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 FM 九七点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我们这是一档全新开播的节目，在每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会请来不同的音乐人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的唱歌给大家听。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请来的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刚才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只不过大家说，哎，小娟的声音去哪里了？这两位男生分别是谁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刚才那首歌的主唱是小皮哥哥， 唱歌很好听。 这是 小皮哥哥，可以近一点。 对 对对， 他想说一下这首歌的渊源。 对对对，这首歌呢算是台湾校园歌曲啊，是我们上学的时期的听过的歌，但是呢应该是10年前2007年的时候或者2006年的时候，我们见到小娟小强，我们说一起唱首歌吧，我说不会唱什么歌，我就会唱这一首。 但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要唱一首歌曲？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郊游好像是 啊 啊，说你唱首歌吧，我说那我就会唱这一首吧，那我就唱吧。一唱呢，小强呢自动的他就唱和声啊，他就跟着他的感觉唱了和声，那么第一次感觉到和声这么美啊。后来呢，这段时间呢，我和以前的同事和同学也都经常的唱这首歌，他们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呢，刚才呢就把这首歌呈现给大家。 哇，一唱就唱了10年，也成为了很好很好的朋友，真是很好的一种缘分啊。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再度的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的收看的方式，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从北京时间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一个视频直播。那在今天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也唱一唱自己的歌曲好不好？ 好啊。要不有一首歌 愿望 啊，愿望，对， 因为鼓手最近太贵行情上涨太快所以为了能够把钱省下来给新加入的主唱这个小屁哈而当然小屁是一次性 小皮哥 是一次性的主唱哈 对对对，小皮哥哥其实今天是来那个客串一下啊、对， 但是吧，我找 但小皮哥哥 冬天嘛，音乐要暖场嘛， 对对对，但小皮哥哥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建筑师、我们有一个音乐空间山谷居民啊，音乐空间就是他做工程师帮我们完成的、然后还有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很好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小皮哥哥是、今天穿的真的很帅，你是不是知道有直播？ 就不知道你也没跟我说呀， 为了见他们 啊，对，临不临时把我找来，没什么准备，随便抓两件。 这个还说临时一来，然后我又是吹这个口琴还敲鼓，然后我还唱歌，样样都精通。 北京人夸自己都这么不着声色，但是 对 你知道的，你懂的。 对对对， 我觉得说错了，咱们重来。 你平时没这么好看， 那倒是。 来吧，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愿望》。 愿望好。 如果开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心情会特别好。偶尔回想过去很久很久的时代， 好听。我们就说这个音乐的魅力啊，我们是摄像老师，在全程听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一会儿鼓掌一会儿打扭，摆动的非常的有韵律感嘞。 是啊，大家听完这首愿望之后，好听之后就可以好用了，赶紧许一个2018年的愿望吧。 嗯，说说你们吧，2018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或者有没有什么样打算想要一步实现？ 当然当然，我们希望在2018年里面与更多的朋友们一块分享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心里面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很多做音乐人一个最期待的幸福哈。 嗯， 因为毕竟是面对面的检验嘛，就是你从票房成绩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的那个最直接的，虽然有时候会比较难面对，如果票房不好，但是如果是好的话，其实这是对音乐人一个最大的犒赏和刺激。 是的， 你听 CD 有多少人听是不知道的，可是他们在台下每一个人的掌声和他们的那个舞动，包括他们的表情， 这个是不一样的。 去年的演唱会，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都去看了现场，回来给我的反馈就是，一般的演唱会好像现场做的非常的酷炫呀，然后各种各样的机关呢、啊，但是看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他们这个舞台就是美。感觉每一个画面都非常的美，然后人的声音也非常的美。全程两个小时下来，我身边有一个爱喝酒的朋友说，哎，我居然听完演唱会，我决定以后不想喝酒了，我想开始改喝茶。 真的， 我觉得这个改变是很好的。 其实偶尔喝点酒也不错哦。嗯，对，很开心，因为那次的舞台真的是用鲜花布置的， 整个铺满那个鲜花在舞台上 面，哇，很开心。因为现在都市的人们都很忙嘛，当然如果有工作要忙，在我们演唱会那一天来不了，也真的没有关系，也可以听我们的 CD。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现场的演唱会的状态，是因为它每一次都会不一样，而且它会有很当下那一刻的那种气息、呼吸、天气、味道，在记忆里每次回想起来都是那个场景的重现，所以它是不可以复制。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空的话，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演唱会。 哎，你刚才讲了说演唱会其实到最后都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演唱会，而不是歌者的。 是的， 我就突然想，我第一次看小娟的演唱会，那个时候在中山 音乐堂 、那时候何炅还有他们的几个朋友特别喜欢他们的音乐，然后就让我去找，然后去我们买了几张票以后，然后呢就一起去看的。那天晚上特别特别冷，我还记得在里面等了好久才入场啊，因为穿过长长的公园嘛，所以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来。 而且我觉得不管天气多冷，每一次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时候，就感觉心里特别的暖。今天也是第一次做客到我们的九七四 Live Show 嘛，也是我们一个全新开播的一个节目，也是一个第一次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现场吧。毕竟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跟陈小姐两个人是你们的观众，想问一下你这样的一个心路感受怎么样？ 我好喜欢，很近距离的和大家一起玩，尤其是春晓， 好朋友。 对，然后还有小 P 哥哥，对，其实我们在一起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真的是好惊喜。真是对我跟小强来说，虽然我们有另外一半居民，他们也今天真的是来不了，对，但他们也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哈。但我觉得有新的朋友的一起玩是特别好。然后小P哥哥的口琴，然后他的鼓，当然刚才那个第一首那个愿望是我打的不太好，因为主要是让小P哥哥有时间来吹口琴。那还有小春啊，这春晓，他的声音，他的那个机智，然后他的温暖和他的关爱，就是这都是。很难得的， 对，小娟在她的音乐里要把大自然表扬一个彻彻透透彻彻，是吧？然后她很关照生命中的自然万物，包括人，所以你跟她，她跟她的音乐，她跟周边的人，包括陌生的朋友，她都是一种和谐相生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用音乐来说话，表达自己内心所想，好不好？ 好啊。那有一首歌，我想，蓝色的窗外，是我写的第一首歌，也收录在《心有花开》这张专辑里面。所以，就像刚才春晓说的，你听到的音乐，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画面。那我看到的是，虽然是在爸爸妈妈家里面，窗外具体的窗外的景色。它会有变化，那慢慢变成我心中想要的蓝色，然后一望无际的蓝色天空感觉，那就像一只鸟一样飞翔。那我上次也说，现在有一只鸟变成一群小鸟一起飞，我们一起相伴。 此时此刻18:50，开车在路上的各位，你的窗外的景色会是怎样的呢？ 是 一起看一下蓝色的窗外。 望一望窗外，幻想窗外那青青的天，蓝蓝的海，幻想海上有团团的白云飘过，一只海鸟它迎着太阳铺成的路，飞向路的深处，向太阳微笑。 1, 2, 3, 4。 我曾经有一个蓝色的愿望，现在我太爱这蓝色的幻想，幻想我就像那只海鸟，不停地飞，不怕跌落的飞。我曾经有一个蓝色的愿望，现在我太爱这蓝色的幻想，幻想我就像那只海鸟，不停地飞，不怕跌落的飞。现在我太爱这蓝色的幻想，幻想我就像那只海鸟，不停地飞，不怕跌落的飞。 窗外有蓝天，屋内有小娟。 太美了，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过程真的是太享受了，收获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收获了很多的故事，然后这故事当中友情的、爱情的，然后好朋友之间的情谊，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时光了。再度的感谢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今天做客974 Live Show， 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如果你喜欢他们的音乐的话，可以从网上听他们的歌曲，可以去买他们的专辑。当然今年他们会办自己的演唱会，如果你喜欢记得要去支持。也再度的感谢春小姐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子华， 很棒。2018年1月6号，我们第一期974 Live Show 算是圆满的结束了。再度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那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收看方式呢，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还是可以回看的，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哎不说错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一个回放。每个周六周日将会有974 Live Show 陪伴各位，那也希望各位喜欢这样一档全新开播的节目。明天的嘉宾会是谁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安定曲，就叫做吉祥。希望各位在2018年都可以好好快乐的吉祥的度过每一天。拜拜喽， 谢谢，再见。 爱是光飞时此刻不去，草长莺飞是一瞬间的事，深起了帆。 时空走了多少你，渡过天和人境界，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丰州。